山风吹过，轻轻叹息我的梦，就像那白云飘过，它依然在心底等候。我会等到那一天，你再回到我身边。我会等到那一天，就像回到

残酷的未来狂放到多年外，曾放弃规则，放纵去爱，放肆己，放酷未来。我不转弯，我不转弯，我不转弯，我不转弯。剩下去贪玩，把残酷的未来

只有这里才是我唯一不变的堡垒。